好啦，翻嚟啦，咁我哋讲下呢套《灭境》啊，咁个英文名我已经唔记得点读啦。 Annihilation 系咁上下，系咁上下，系两两你读咗，系啦，系啦。 即系其实英文解咩咧？即系个解释系湮灭啊，即系 湮灭啊 嘛。 湮灭系啦，系 唔系？即系其实咧，你嗰啲正物质咧，同啲反物质撞埋一齐咧， 哦， 其实就会对等消灭啊嘛。我哋以前叫其实咪呢个。有咁嘅意思喺度嘅，即總之湮滅咗，係啦，咁嘅意思，係 OK， 係啦，咁啦，喂，不如嗱，咁啊馬仔喺度啦，咁咪趁馬仔喺度，等下馬仔講下先啦，因為我哋係咯，好嘛？ 哦，好啊，我都係快立咁立過嘅叫， 哦好， 唔緊要，係咯， 即係實在太悶啦，真係。佢嗰個我覺得咧，佢本身個故事咧太過鬆散啦。即係佢唔知佢想表達乜，即係佢哋啲人入到去咧，即係成扎女入到去咧嗰個地方咧，跟住佢又將啲好怪嘢，佢好即係好鎮靜咁樣解釋出嚟，跟住變咗就睇到唔知點喎。 嗯， 係即係都係過度鎮靜，班各主角們係嘛？ 係啊，咁佢最尾咁即係。个古仔咁最尾咁讲即係由女主角李克布人讲返晒所有嘢出去，但原来发觉佢最尾咁隻眼发光咁，即係我哋听完佢咁耐讲嘢其实係流嘅，係真都唔知咁冇得估喎，根本就 係呀係呀 係呀，都係咁呀，即係一般观众都係呢个感觉嘅，即係如果冇睇过原著嘅观众係呀，好正常嘅，係 好正常，我都好理解点解你哋会咁嘅， 系 嘅，咁我啦，讲我 即系唔系咁即系唔好睇嘅，即系 马仔你觉得冇优， 我都觉得唔好睇 吓， 系啦，咩优点啊？咁如果咁即系呢个缺点啦，好 common 啦， 系啊， 大家都睇到嘅，有咩好嘢咧？如果系咁 拍剧，佢系用啲光咁样嗰啲画面咁样，即系如果你觉得呢啲即系用佢咁嘅效果，你觉得佢个。影像 OK 嘅話，我可以叫睇下咯。咁但係其實個古仔我就真係覺得，即係太過冇焦點啊！真係實在， 即係個電影版啦，都係講啦，係個 電 影版係呢個，係啦係啦，即係佢哋啲人行到目的，或者佢到底想我哋諗乜都好似唔係好知咁啦，係嘛？嗯， 係啦，係咁啦， 就係咁啦，冇咩特別， 冇乜特別係， 係。好嘅，嗱咁呢个咧都可以对比一下，我哋一阵讲有套动画嘅，系啦，即就系入咗一个另一个景，咁又景咗十二集咁样，系都系咁嘅，咁样系啦，咁啊唔知边度好啲，咁好一阵再讲。 好 啦，咁我哋继续讲啦，系嘛？ 好， 系 好啊，嗰个笔打都睇咗啊，咁呢套又听个笔打又讲下先啦，一分钟成日最清楚啊， 系啦，因为分啊专家啊，因为咧我就咁睇， 我又其实恐怖噶啦嘛。好啦，咁啊， 第一笔 打讲先。 系啦，咁我纯粹，因为我啊心理准备啦，即系上个礼拜听阿 Tasco 讲，哇，咁啊啲 Tasco 咁撑科幻都话，喂，硬少少啊， 唔系 撑 科幻啊，我 系撑 呢个导演啊， 撑呢个导演，即系呢个机械机啊，咁啊，即系导演就机械机拍咁样啦。咁你问我就即系饮晒咖啡，我系特登日头睇嘅，即系我都惊夜晚睇，好似即系钢之炼金咁样，睇五个钟个大镬。咁我话唔完全冇瞓，又事实，但系就事实系有啲位都掉一掉嘅，即系掉，即系有个催眠你嘅感觉。咁主要我觉得佢我即系，但系我 over open 咁，我唔系可能即系一早知道佢系走呢只。即係都係比較 有啲啦，有少心理係 啦，即係純粹得可能有個設定啦，或者叫有個處境啦。但係佢啊，真係唔係好識講故事嘅。即係你問我，尤其是中間有啲位都幾悶嘅。講真，即係個情節上嘅鋪排都唔緊張嘅。 當我哋冇睇過其他 係啦，係啊， 咁嚟係咁感覺 係啦，散少少。同埋中間你問我，譬如入到去啲推進上，其實你唔使咁長嘅。我覺得加上。即係你話長咗多咗好多人性刻畫咁都叫值㗎嘛，佢又唔係喎。咁嗰啲嗰幾個隊員都浮嘅啲，即係好或者好片面地講咗大家都有啲人生缺陷。咁但係就好快又 有 啲 我都點 食係啊，有隻鱷魚咬咁樣，跟住又冇事，跟住後屘又走只嗰只，嗰只係咪紅忍定狗嚟？我都唔好明，嗰只紅忍啊， 紅忍 嚟嘅，係咯， 係啊，但係擘大口異形咁樣嗰只，係啊，異形啊咁樣，咁有同埋最大鑊就話， 變 咗種㗎啦，係啊 ，help me help me 咁啊，即係嗰啲咩不得不 恐人聲咁 嘅，係啊，不得不嗰只叫咩？即係好似嗰只 引你去咁樣， 嗰啲係啦，嗰啲咪嗰啲咩愛麗絲夢人仙境咪有隻鳥係咁噶嘛，即係會冒認你同伴啲聲，引你過去咬死你 咁。哦，咁你咁講啊，阿邊個都有嘅，啊呢、這個啊飢饑餓遊戲 有啊，飢餓遊戲都有，係啊，好似 金燕都有啊， 係咩第三集好似有隻咁嘅嘢。 其實好多古仔，好多 fantasy 都有嘅。 咁怪 獸係猛獸啦，係咯， 冇錯。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玩到要怪獸咬，就其實可以即係第一就唔好嗰啲鱷魚好大咯，出得咁同埋都冇意思嘅，即係純粹好似倍大咗。咁到第二隻就好似有啲變種，咁跟住就玩到又有啲植物，又有啲人形，咁樣即係都知道可能係有影響到啲基因。咁但係你可以一出嗰隻怪獸已經圓環啲咯。咁加上佢其中有一個叫做伏線係嗰個睇翻個上一隊嗰個錄影帶，咁嗰個人劏開咗個肚啦，即係劇透啦。咁有啲疑似八爪魚嘅物體噶嘛。咁你倒不如係啦，鰻魚咁我估佢爆肚出，咁或者可能就轉化咗成隻，就起碼有須啊，即係有竹須啊，唔係男人啲胡須，即係有竹須啊。咁你點解唔乾出去第一隻就已經水中生物就揾竹須出嚟？咁啊，一一樣樣咁，可能個連即係個前後呼應會更正咯。咁呢啲就我覺得係就唔關個設定事嘅。咁其實個設定我覺得都 OK 嘅。我 buy 佢 over all 個結構嘅。咁但係就有呢啲位又叫做去到叫說故事技巧嘅，真係削啲。或者個編劇都唔係話諗住叫做搞到好 dramatical， 或者好取悦觀眾，佢可能純粹想 sell 佢呢個科幻嘅設想。咁我覺得就個取向咯，咁所以佢都唔係一般真係娛樂大眾嘅片，咁有個心理準備咁樣嘅。咁我就咁嘅心理準備睇一下咧，我覺得我唔抗拒嘅。雖然中間有啲悶，咁有心理預備啦。咁我即係睇到尾，我覺得都幾精彩。咁但我係有啲真係唔係好明嘅啫，即係純粹佢個設定上。咁我嘅理解又就都有些人啦，係嘛？我嘅理解。咁而佢最後個目的就係、即係叫做係咪攞咗兩個人嘅身體咁咯？我估就對佢嚟計係一個繁殖嘅一種咯。咁一男一女攞咗咯，咁佢咪可以交配咯？咁我嘅理解，交配出嚟嗰啲都係嗰個瞳孔又變有顏色㗎啦，咁啊即係都係咪即係等於植種落地球咁樣咯？我呢個就我好片面喺個電影得到個結局係咁。咁反而我 amazing 佢 ending 嗰個 CG 咧，即係包括佢由佢抱實個輪彈爆炸啦，到落下面個窿嗰個 CG 變化，然後出咗嗰個好似亞人嘅粒子類，我都唔知點稱呼佢，粒子亞人啦。咁樣即係然後同佢玩呢個對應鏡反射，咁然後跟住之後咪最後著火嗰下，其實拍得靚嘅。嗰度嗰啲火位同埋嗰啲光位咧，其實好惡數嘅。喺後期你要做到咁靚，咁嗰幕其實幾有美感。咁加上其實之前植物人形狀態嗰個設定又靚嘅。咁所以我覺得佢有啲設定其實好圓環得嚟，係都有好多寓意。咁但係佢個低手就在咁有寓意嘅環境，其實佢已經玩人。咁因為最後咪有個女仔咧，佢直頭佢自己變植物㗎嘛，佢啲傷口最後咪生咗啲草出嚟㗎嘛。 係 啦，咁其實不如佢索性就玩即係植物同人合埋，咁嗰啲嘢唔好話出隻怪獸殺人，咁樣就好似低咗咯。即係如果回顧翻就，咁倒不如你係講佢話異變咗，咁開始有啲人會植物化，又會植物就動物化，咁可能個意境會高啲。你搞到有兩隻變咗中段係怪獸試殺，咁而又懶係有啲，但係啲怪獸冇乜攻擊力嘅喎，有幾兩彈咁啊掃炸機槍就死咁樣，咁啊幾無謂嘅呢啲動作對齊。咁我係呢啲啊，即係有啲叫做又係說故事上有啲失焦。咁但係我整體個設定我覺得幾棍嘅，即係個哇有個嘢罩住，跟住又要揾個目標，咁一步步又發覺有啲生物異變，然後揾啊揾到，原來話天外揼咗落嚟，你當揾石唔知你咩啊？咁跟有個窿落到下面啊，見 ending boss 咁樣，咁個感覺個設定我覺得幾棍嘅。咁呢個就我個睇法啦，咁樣。 哦，即係你意思咧，呢個索性唔好走恐怖， 係啊， 打嘅路線， 係啊，打嘅路線。 淨係怪咁都得嘅，係咪？即係好懸疑咁。 好圓環，同埋佢其實都美感㗎。你見佢譬如海灘啲樹啊，有銀曬㗎嘛。 係咯，咁佢後尾係走走美化噶嘛，美化即係好似即係好玄幻個角度嗰種，即係一個 mix 咗嘅物種。咁咁，但係又唔係走嗰只魔怪獸咯，係咯，係咯。 毒性唔係打得㗎，點解？係 咯，咁你嗰只鱷魚又冇乜設計啊，純粹肥咗。嗰只炮又即係唔係炮嗰只狗啊，熊啊，熊人係咯。系咯，又唔系好特别出嚟嗰两只嘢，又比较好即系唔特别嘅，咁又变咗嘥咗咯，咁样系咯。 咁嗰盒鳗鱼饭又唔知做乜嘅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同埋就我啊觉得个女主角就真系几好戏，咁反而我其实我麻麻地个星战嗰个啫，即系嗰个条尾太粗，同埋同埋我真系觉得佢唔系。 星战边个啊？你讲？ 星战即系你讲嘅医生。即是个唔系医生啊，我系话唔系个男主角咯，即系叫做 个男主角。 我阿铺， 系啊系啊阿铺嘛，我其实麻麻地佢嘅啫。 佢负责瞓喺度昏迷啫嘛，大佬。 系咁，但系佢有啲戏啊，咁有啲即系又出嚟，譬如佢啱搵翻佢老婆，咁嗰啲迷糊嗰啲位嗰啲戏单。 因为佢嗰个咁嘅复制人咧，又冇蒙面，冇办法。 系咁系咁啊。 唔系佢军佬嗰个唔系噶，好开心噶。 系， 但系嗰个净系喺嗰啲回忆啊，或者净系喺啲喺啲嗰啲咩，嗰啲录影带度出现啫嘛，咁根本冇得演啊，冇办法。 系啱。 唔系，如果你睇翻《Smacking》嗱，你就知道有几好戏嘅。 系。 嗯。 唔系呢度冇机会俾佢演啊，因为。 系。 嗯。好，咁啊，喂，解读下，我都真系吓。 唔系，听埋阿新李讲埋先。 哦。 系啦，新李觉得点啊？ 系。咁呢套嘅真係我都覺得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悶啊，佢拍到。 我真係話埋俾你聽，悶都超過你想象係咪？ 係。 唔係，但係嗱，公道講嗱，都有啲煙花，我覺得不止去到零嘅個悶度。 我明啦，我明啦，即係未睇《星戰八》之前，我話哇，我話有條女好惡頂嘅。 係係啦，有心理準備。 好樣㗎。咁啲人唔信啊嘛，仲话闹我啊嘛，佢就唔尊重人咁噶嘛，系啊。咁如果睇完之后佢闹得劲过我啊嘛，哇，真系好丑样啊，咁啊嘛，系咪噶？即系原来丑样都可以有超越你想象咁丑样，咁呢度闷都可以超越你想象，唔系，即系佢闷嘅程度咧，系闷过你不如自己坐喺度冇嘢做啊。超越咗啊！你明唔明？ 都系啊，即系会，你会好想搵嘢做嘅。你睇住呢套嘢。 好，咁啊，新啲讲，除咗闷之外， 咁你觉得吓？你觉得你理解完套戏，觉得佢想讲乜嘢啊？系 吓。我 feel 到系讲呢个结合呢样嘢嘅，咁即系或者系融合啦，即系话，我直情觉得咁佢发展落去分分钟唔系。即系唔系佢两个变咗亚当夏娃，而系变咗呢个 Eva， 最终咁样系个个变晒 MCL， 即系全个地球融啊，黐埋一嚿嘢变咗。 嗯， 好几好。 即系你觉得系融合，佢哋系融合。 吓，系啊。 嗯， 即系当然啦，我嗰一套戏咧，即系佢好多位，佢可以拍得即系。抌多啲烟花落去啦，不如即系反正都搞到咁嘅世界，系咪先？咁但系佢又冇，即系有嗰啲场面，但系咧又你又唔觉得有嗰种事发生？即系佢明明 例如佢同个黑鬼有搞嘢嗰只， 系咯、啊，又或者系佢嗰度既然咁，你都整只怪兽出嚟啦，咁你可唔可以拍得再惊险啲啊之类咁样咁啊？即系嗰个鳄鱼嗰度啊，尤其是鳄鱼嗰度咧。喂，佢一开波咁样钳咗个女仔入去之后，诶冇嘢跟嘅，隔咁耐之后先即系鳄鱼自己行上嚟咁样，咁嗰班人鸡手鸭脚噶，咁又冇惊险位嘅，咁啊之后阿听方文出嚟咁样就撇低咗佢之后就完咁样，咁我觉得就咁你即系浪费咗鳄鱼啫，咁之后嗰只红啦吓，咁啊都叫好少少。咁、啊、但係呢都係佢後尾再出嚟嗰陣時先好少少喎，佢之前嗰度都冇乜 feel 喎。 都唔知道啊，睇唔到全相啦嗰陣時都係啊，即係咬咁樣，咁跟住擔走個條。 係囉。係啊，同埋即係其他人又睇唔到，即係得佢兩個睇到，咁但係又睇到又睇唔到，睇到又睇唔到，咁但係又唔覺得有咩驚險咩。 嗯嗯嗯嗯。 咁咯。 系。 咁当然佢最后尾嗰段 CG 梗系做得好啦，啊，不过系嗰段 CG 做得好啫，佢前面嗰度嗰啲即系个森林嗰啲景咧，我觉得系做咩参观加花厂咁样。 咪叫鳄鱼上岸嗰下都好假嘅，系啊系啊，啲岗位又唔系好对嘅。啊 我嗰個致敬李嘉誠係咪即係退休係咪？參觀翻李嘉誠啲膠花廠嗰度， 唔知係咪啦？可能啫，係啊。 嗯。 最尾又致敬翻去霍金係咪？拜拜咁啊。 咁都係啊，可能係啊。 嗯。 咁啊。啊！呢套都系咁啦，就系、是、我觉得唔好推荐俾啲普通人 睇啦。你分开咗几多次先睇得晒呢出嘢？ 哦咁啊，咁我就同阿北打，其实嗰次睇五个钟应该差唔多噶，即系我都系 我哋夜晚睇嘅， 喺屋企又睇，系啊，翻公司又睇，之后公司睇完都睇唔完咁样，之后又起身再翻屋企睇。 即系成日瞓咗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大 镬 哦！ 我好啲嘅，我因为收到风，我日头睇我特登，我晏昼咁样坐定定睇就好啲。 失眠人士就啱啊，最佳良药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嗱，即系真系非一般观众噶啦，呢套戏一定系啦。咁我已经话大佬 It's Machina 啦，即系谂住啊，导演有新作都一定捧场咁，但系 系啊， 都系我哋都顶唔住，系啦。咁所以就真係唔敢介绍俾普通嘅观众啦，唔係我哋啲家人真係有危险嘅，係真係 好。 嗯，好啦，咁到分分喎，分分先係最清楚成件事嘅。等分分解返 讲套戏，我先讲套戏先。咁我鍾意套戏嘅，我亦都好 enjoy 睇呢套戏嘅，我亦都俾佢 同一般個書迷都係咁㗎，佢哋都話係好睇㗎，係啊。 今2018年過咗三個月啦，呢套暫時係我覺得最好睇嘅一套戲嚟嘅。 係啦，哇！有咁大嘅反差呢，真係要解釋下，等佢分分。 係可能真係可能因為睇嗰本書，即係原著同冇睇過嘅原著有好大分別啊。 好。 嗱，因為我可以我點講？因為套原著嗱，首先講本書先。咁本書就比較奇怪嘅，佢分咗三部曲，咁佢而家就抽咗主力就抽咗第一部曲出嚟拍啦。咁個導演亦都話佢淨係睇咗第一部嘅啫，即係後面講乜嘢佢唔知嘅，其實係。 唔係你根據佢今次個電影嘅版本，佢當冇下一部噶啦，因為嗰個景咁樣藍景係咪？嗰條做咩？ 係啊， 係冇咗噶啦嘛，係啊，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佢當嗰、那個 毀滅咗， 燒毀滅咗嘅，冇再有嘅。咁但係書係當然唔係啦，書係唔同啦，係啦係啦。咁呢度係唔同咗嘅。咁我可以講，因為本書講翻本書咧，佢嘅寫法咧本身已經係一個好抽象嘅寫法啦。即我睇中文版，我都可能要每一句每一段咧，可能要翻睇兩至三次咧，我先大約了解到佢講緊乜嘢。所以就會形成咗有個問題啦，就係、是、因為佢寫得咁抽象咧。可能呢一套呢、這個導演睇咗呢本書，佢會有呢種諗法，佢會有呢種演繹。但如果另外一個人睇咗，即係我當阿史匹寶、阿史蒂芬史匹寶睇咗呢本書，佢可能會拍咗套可以鬼區人嘅戲出嚟都唔定嘅。即係你當阿詹士金馬倫如果睇過呢本書，佢可能會拍咗套連續集出嚟都可 以。即可以係一套完全唔同演繹嘅嘢嚟嘅，唔同人睇。 但係你依然係可以 keep 住呢個世界觀嘅啫，你依然係呢個原著出發嘅。都可以發展唔同嘅嘢出嚟嘅，因為佢本身本書就係咁抽象嘅啦，就係咁文學嘅，係啦。所以你問佢裏面嘅所有嘅問題，基本上你可以話本書有解釋俾你聽，亦都可以話係根本佢冇解釋俾你聽嘅。即係所以你唔疑惑咧，其實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啫。其實 嗱，我哋簡單講咧，即係話今次呢套電影版咧，其實係電影導演佢睇完呢本書佢個人嘅一個嘅解 讀，自己嘅演繹。係啦，佢覺得套戲係咁，佢覺得個原著係咁，即係頭先阿新啲係講融合啊，係咪融合啊？你講 係係啊係啊。 其實我睇啦，即係我其實我都係我自己嘅演繹啫，即係未必有個作者係咁樣講嘅。我覺得係分裂嘅，其實佢係，因為佢由頭到尾都係講緊分裂嘅，即係由一鏡 係一變二變四，係明白。 已經講一變啊，呢啲方面嗰啲癌細胞就係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即係講緊係二變。佢哋亦都係自變出嚟嘅，即係你見到阿 Po 即係呢度嘅男主角啦，可以叫做佢都係自變出嚟嘅，都係分裂出嚟嘅，佢其實唔係融合。 頭先啊，你哋講嗰條鱷魚點，我覺得有作用嘅條鱷魚其實，因為第一次接觸見到點解鱷魚個口裏面會出現鯊魚嘅牙。 嗯， 哦，明白。 係啦，跟住再慢慢逐步推上去，就係佢哋見到嗰啲花，但係同埋一個根生出嚟嘅，但係點解會朵朵唔同嘅？生出嚟嘅唔同樣嘅，跟住嗰個植物學家，應該有個係咪植物學家定係妹？我唔記得係咩學家啦，佢都講咗，佢就話根本呢、這個Area X 裏面咧，佢唔係困住啲電波啊，佢將啲所有嘅反射 折射啊嘛， 係啦，佢甚至乎連 DNA 都可以折射，即係話如果人類喺呢度，可能人類嘅 DNA 會折射咗去植物啊，所以你會見到。最尾佢係由人變成植物，因為佢已經擁有咗植物嘅 DNA 啊，佢撈埋咗啦。 嗯， 所以佢哋見到條鱷魚個口係會有鯊魚牙，嗰度已經係一個暗示，就係話俾你聽，哦，佢哋已經係混種嘅啦，已經喺裏面，只要喺個禁區裏面就會混種嘅啦。咁嗰只嗰啲係熊，點解會發出 Help me help me 嘅聲咧？你收尾睇翻咧，你會見到佢食咗其中一個隊員嘅嘛，係佢咬咗個喉嚨出嚟嘅。其實嗰個隊員，我估計佢嘅 DNA 就已經入咗去。佢 Help me 係佢最後發出嘅聲音嚟嘅，其實嗰個係。 係。 邊入嗰只？ 佢都係。係。套戲入面都有咁提一下嘅。 暗示提過，但係 係估。 咁你可以話係我估啦，因為套戲其實都唔係。 哦，咁、那個劏開個肚有鰻魚，嗰、那個梗係想食完鰻魚飯啦。 嗰、那個我梗係唔係鰻魚。 喂，有冇㗎？書有冇㗎？呢、這個？ 佢裏邊冇嘅，冇。其實佢呢部電影裏面嘅嘢，大部分書都係冇嘅。其實佢真係淨係抽咗個世界觀出嚟。 哦，即係你意思佢嗰啲花係，即係嗰啲樹生到人形都係 冇 嘅。佢呢度知道嘅。 甚至乎生到人形有，但係佢嘅解釋唔係折射 DNA， 佢甚至乎係未解釋嘅。 嚇！ 亦都冇講到嗰個禁區係會折射 DNA， 亦都冇提過。佢哋只係提出咗啲 question 嘅啫，其實係。呢、這個我認為係自己嘅解讀嚟。 咁即係書入面佢反而係冇解釋，呢啲解釋全部係佢呢度自己諗嘅。 我唔知道本書嘅第二、第三部會唔會？ 你都冇睇到第二、第三嘅。 我都係淨係睇到第一部啫。 我明白。 第一部係冇解釋任何嘢嘅，其實係冇，係任何嘢都冇解釋嘅。 咁即係話放啲兔仔入去做測試呢個，其實都係第二本書開頭嚟㗎嘛。 即係開頭有講嘅，開頭有講嘅。佢呢度都只不過喺對白度提一提，話佢哋試過用航拍機。試過海路，試過陸路，試過放動物都失敗嘛。嗰、那個心理學家都有講過呢番對白嘅，其實都係啦。咁嘅紅影就喺呢度啦。咁我覺得嗰、那個阿鋪湯去套嗰個咧，其實係啲其實只不過係啲腸喺度異變咗嘅啫，其實係 即係 活化咗佢嘅內臟，其實係 係 啦。 變咗萬 二嚇，收尾你咪見到佢有鏡頭，佢哋呢？五個隊員去咗一個泳池㗎嘛，其實嗰個係執返把刀，其實嗰度就係湯套嗰個場景嚟㗎嘛，係， 即係咁佢爆開咗，咁佢大隻嘢爆隻身物出嚟嘛，好似個感覺， 係啦，嗰、那個就係佢收尾，可能喺個肚，佢冇影出嚟，但係你會意會到就係嗰個隊員就係、是、個肚度爆開咗，然後就附食咗喺埲牆度啊嘛，佢係， 即變咗棵嘢咁樣，唔知乜嘢， 植物化落咗埲牆度啊嘛，其實就係應該就係嗰個隊員嘅異變嚟嘅，其實佢套戲好多嘢都唔講嘅。亦都唔怕，即係你自己 get 到就係 get 到㗎啦。 嗯， 係。到到最尾，佢哋死曬啦，全部人死曬，嗰、那個其他個隊員亦都變成咗植物。咁咪最尾個心理學家就話俾佢哋聽，呢、這個先至係最後形態嘛，即係由佢個口裏面彈出嚟嗰、那個就先至係佢哋最後嗰個形態。即係你可以話嗰個係外星人都得嘅。 嗯。 就佢就彈翻出嚟，然後就模擬咗阿 Little Forman 啊嘛，係。 嗯。 咁其實係咪到最尾啊 ？Little Forman 用嗰個手榴彈，究竟係消滅咗嗰個外星人啦，定係消滅咗 Little Forman 自己咧？因為除全部所有嘅經歷都係佢自己出翻嚟講噶嘛，可以有權係嗰個外星人出翻嚟，佢自己老作都得嘅。因為你冇人知嘅，其實所有嘅神都死曬咯，就得佢知。咁究竟係 Little Forman 係自己異變，因為佢中途都有自己照顯微鏡。佢都見到自己的細胞係異變緊噶嘛，喺度 變 緊噶嘛。咁其實佢係咪已經喺某一個階段，佢已經異變咗另外一個人咧？已經係，出翻嚟嗰個根本就唔係佢，或者根本就係嗰個外星人，同埋真正嘅 Little Forman 都死咗喺個燈塔度，而就行翻出嚟嗰個就係異變咗出嚟嗰個人咧。 即係佢唔係講大話，即係佢真係懟低咗嗰個亞人嘅。係 啦， 即係唔單止有個亞人，有真正嘅德爾福， 即係我就估其實佢係講大話啊嘛，即係其實佢就係嗰隻亞人啊嘛。我啊冇 嘅，你梗 係 咯， 都係任講嘅啫，當然 係。係啊，都係任講咯，但係最後佢個提示個瞳孔啊嘛，咁肯定係嘛？即係兩個瞳孔都斬噶嘛。 唔係，咁佢異變咗都可以係咁嘅。 系， 就算佢唔系个亚人，咁都可以系咁嘅，咁即系唔知啦。 系啦，已经系，个亚人都死咗，真正嘅一 即系如果咁讲，即系话呢个嘢系。 嚟嗰个系二线嘅。 唔系 open ending 嘅，系成套戏都 open， 你睇下你中意。 即系嗰啲叫开大枪啊 ！open 啊！ 都超越晒所有古仔啦，咁如果咁都系一般人都 get， 即系唔会好 get 到啊，系啦。 但如果你有睇过原著嘅，你睇咗个仔。你已經了解咗佢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個原著咧，佢又有好多插圖啊，好多嘢嘅。即係例如你話嗰啲放套走入去咁，佢即係佢會令到你，如果你咁樣睇書咧，你係會有好多提出咗好多問題啊，跟住你自己諗嘅。係得意 嘅 喎。 會提供答案嘅，佢冇。 冇錯啦，即係佢不斷提啲問題出嚟，咁你自己去諗，咁變咗佢呢個就唔係一個普通一個 story 嚟嘅，即係如果做個。勉強做個比喻咧，即係話咧嗰個咩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咁如果有人淨係揸住阿羅琳啊，即係鬼婆嗰、那個，唔係香港嗰、那個。 係美魔女嗰、那個，係。 係啦，咁如果你揸住佢原先嗰、那個嗰、那個，只不過係個咩話？你話係叫做咩百科全書咁嘅嘢嚟嘅啫嘛。 動物搜查嗰啲咯。 如果有人揸住嗰本嘢，就夾 硬幫佢寫嗰個劇本咧，即係衰緊嘅，可以話。咁只不過啊，又好彩係阿羅琳自己親手操刀寫翻個劇本啊，咁咪寫得好睇。 咁 其實 清楚啦， 係咁佢最清楚啦，係咯。咁同埋佢真係作翻個 story 出嚟啊嘛。咁其實冇 story 噶，原本嗰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即係全部都係有提及，即係但係佢唔係一個 story。係 有提及啲人啲事跡咯。 係啊，咁你打本歷史書都提好多歷史人物㗎啦，唔係 story 嚟噶嘛。即如果你要寫翻個劇本出嚟，你就要有對白，有好多嘢噶啦嘛，係咪？咁如果嗰個唔係由嗰個原作者操刀嘅話咧，咁其實你好難啊！即係如果佢做個比喻就係話，哦，咁咪即係有人睇完嗰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嗰、那個嗰本咁嘅，好似百科全書嘅嘢啊，咁我哋拍到戲啦，咁就會變咗別景噶啦。係 有機會嘅，其實有機會，因為你唔同人，好似我開頭咁講啦。 唔係啊，因為佢根本就唔係一個 story 咁，我哋平時嗰啲 story 咁樣個嘢。你因為佢根本第一本書咧，係執咗佢好似一本日記定唔知乜嘢咁嘅形式嚟。 你當係一本雜記啦，佢自己寫翻佢自己嘅經歷啦， 係。啊，但佢有冇對白嘅先？如果係咁，即係唔 有對白嘅，有對白。 但係都有對白。 但係佢第一人稱嘅嘛，因為佢個。 係，哦，即係都有對白嘅 ，OK。 有對白嘅。 即係又未算係一本即係記錄，即係咁樣 ，OK。 有對白嘅。 即係好過怪獸與他們的產地，係。 一段故事文章咁嘅，但係呢段故事文章係有好多佢自己啊 ，Nathan Dorman 嘅心理描寫啊，佢心理獨白啊。咁你個心理獨白，佢寫嗰陣時嗰個一隻波文係唔係一個屬於一個正常嘅狀態咧？你其實都唔知嘅，其實係啦。同埋絕大部分呢套戲裏面嘅情節咧，其實喺套戲度唔係冇噶嘛，因為唔係喺個原著係冇啊。都係阿導演自己演繹翻出嚟。 唔係包括咧 ，Letter Portman 其實係當個兵打得都係冇噶嘛。 冇嘅，佢本身就係一個比較。內向自閉嘅動物學家嚟嘅啫，只不過講 呢度竟然講到佢都爭啲直逼盜墓者羅拉啊！我嘅恐懼 啊， 係 真係有啊！即係最抽得佢， 同個同個大學教授有婚外情嘅，亦都冇提及嘅。 即不如啊，導演唔好淨係揾阿 Paul 啦，揾埋啊機械機啦嘛，即係揾翻個盜墓者羅拉翻嚟打，咁會唔會好睇啲咧？ 加入佢哋個團隊， 唔係直情揾翻去做翻個女主角，唔好揾啦 ，Letter Woman。 咁啊，但係啊 ，Letter Woman， 我覺得演出就我覺得係好好嘅呢套戲。 唔係，咁呢套戲其實其他人都演得好，不過我覺得即係你大家即係睇嗰陣可唔可以投入到咧，就係一個好大嘅 question。嗱，因為我用翻一個冇任何背景、知道任何嘢嘅觀眾嘅即係角度去講啦，其實我哋唔係真係唔係好理解到佢哋嗰啲行動動機啊，即係其實佢哋實質入去，唔係即係實質，因為當然佢有個名目就為咗調查，咁但係你通常故事就唔係話淨係有個 job 㗎嘛，即係其實佢自己啊，梗係都有啲目的嘅咁樣㗎嘛，即係會唔會 Letterman 都係想？ 又會即係咁佢而家呢個版本先係講，咁佢老公即係佢認為佢個老公佢瞓咗喺度㗎嘛，咁會唔會佢係想即係想揾啲方法即係救返佢呢？咁跟住嗰個 其實佢唔係揾方法救佢呀，佢係感覺內疚先入去。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你會唔會係咁俾個理由呀？ 哦、okay. 即係有個高嘅，咁或者點嘅，咁定係可能嗰個老嗰個有佢自己又有另一個原因咁即之類，即係佢講下就得㗎啦，嗰啲其實唔使點樣㗎。 佢其實都有喺字裏行間咧，都有少少表達嘅喺套戲度。佢哋我講人係有本身喺基因裏面有個自毀傾向嘛。咁啊，一車哥唔好問過佢嘅自毀同自殺有咩分別？佢講心理學家即係個領隊就講話唔同嘅。每一個人裏面都會傾向，就未必有自殺，但係都會有一個自毀嘅傾向。可能佢哋呢五個人都係有個自毀傾向。 咁呢個係一個隱藏嘅原因啦。但係即係意思你，如果你平時睇故事咧，每一個角色係有佢行動嘅動機噶嘛。 係。 咁佢就喺個故事邏輯上咧，就欠咗呢樣嘢。咁所以你睇古仔嗰陣咧，你就睇到你即係點咧咁樣。咁。即係有時你可能你初初去個動機同你後尾可以唔同咗，當然嘅。咁、但係你都會講話即係唔係無端端出現㗎嘛，啲人佢可能佢都有樣嘢要查，所以佢嚟㗎嘛。嚟到佢就變咗第二個原因就後話啦，係咪？係啦，即係 L 想知道邊個係奇難咁先至走嚟查嘅啫，係咪？因為有殺人案件啊嘛，咪即係有人即係咁樣大量死亡嘛。咁你搞下搞下變咗佢變咗同阿夜神月BL 追逐，咁呢啲後話啦，係咪？咁但係佢有個最初嘅動機，但係呢度呢個最初動機都唔係好鮮明㗎，即係你都唔係好明佢個 team 人，即係 Little Problem 都叫做有講下，但係佢實質係其實佢係做乜你都係仲係有少少唔係好明白，係啦，咁偷食咪偷食囉 ,so what, 咁啊。 系， 即系佢又讲到好似有好，即系你话佢系咩觉得有好大嘅， 佢内疚，其实系内疚，佢嘅罪疚感令到入去嘅，其实 吓，即系我又唔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强烈嘅动机嚟嘅，即系我都知过啊吓，即系你可以咁讲话系，但系我咁样可以会令到佢想入去咩咁样？咁你呢度你如果要作一个理由就系、是、喂，咁佢入去咪就想揾办法睇下会唔会救得翻醒阿铺，咁已经好简单啦，系咪啊？所以只要你俾一個表面理由啊，跟住講講下，你即係再深入佢嘅心理世界，再話原來其實佢唔係咗，因為咁嘅呢個話俾啲人聽嘅啫。其實佢自己原來偷食，咁你係慢慢解構佢，咁就好睇啊嘛。即係你發覺原來佢真正個內心唔係咁諗嘅，咁但係你都初都有一個理由嘅，大佬係咪先？咁你真合當購置咁大佬啊，咁佢都有個理由，因為我冇錢，我咪喺度，咪我冇飯開，咪嚟呢度搵食咯，係咪？咪幫下你咯，諗住咩話？咩換隻馬定咩係咪？阿 Star 咯，係咪？ 係啊， 係咪？即係可能你去到已經佢變咗另一個原因啦，就是、真係好想救嗰啲人咧。咁但係你初佢都有個最初嘅原因㗎嘛，即係佢點樣氹咗去都有個原因㗎。係。咁冇理由唔講㗎，你求其安過都有㗎喎、啊。係囉。咁到底另外嗰兩個又嗰三個應該話有乜嘢原因呢？嘩，嗰三個更加模糊。即係因為喺度動咗幾年，又見到嗰啲人去咗又冇返嚟，咁跟住佢哋又去啦，咁係咪咁樣？ 係呀，嗰三個好似真係純科學探究精神咁喎。 咁你冇交 流。即係你好表面你可以咁講啊，咁但係你哇你深入險境到呢個地步，咁我相信係咪你又要即係又要講下佢到底內心係點解咁想去呢？佢冇提啊，你其實講嘅對白都交流咗啦，可以係咪？ 嗯。 係咪你呢啲咁嘅古仔咪通常呢，咁一係其中一個其實佢係有啲病嘅。咁原來佢就係咪諗住呢入到去有機會可能如果醫好佢呢個病咁都得㗎，即係你唔好理係咩嘢啫，佢都總會有啲嘢講。咁佢真係唔係交代都冇啊，佢就係直接冇， 佢冇嘅， 係冇交代，咁去咪去，咁點去我唔會去啦，你俾我就 咪或者會好快地已經返出嚟囉，即係唔會有個動機俾佢再繼續深入。 即係你 Aliens 咁嗰班友just a job 啊，咁咪咁佢梗唔係好鍾意去啦，咁但係佢哋好自信啊嘛，我哋太空海軍陸戰隊好好抽咁，你見佢哋又切晒肌肉咁，以為自己好好打，咁佢以為醫師執只不過 just a mission， 咁 咁佢冇任何預備，佢覺得好小事。咁但係佢去，當然佢亦都係因為要執行個任務囉，咁樣。咁但係你都知佢咩事㗎，你都知佢咩事㗎。咁去到先發覺奶嘢，咁呢個已經後話啦嘛。咁但係佢去係合理㗎，佢去咁樣，佢軍人咪派佢哋去，咁咪去囉。咁四姑娘花就，當然佢就原來你睇返佢個完全版啦，即係所謂好多年後嗰個，你就知佢去唔係貪得意，原來佢就係、是、即係佢原來死咗個女嗰度，佢冇講㗎嘛，我哋嗰時最初睇個版本。咁最初我哋都唔好明佢咁辛苦喺 Alien 嘅即係嗰個威脅度走出嚟，點解佢要返去救佢哋，唔通佢真係覺得即係要幫嗰啲人啊，你後尾睇返個完全版你就明白，即係其實佢係會有原因嘅。點解佢咁想救嗰個細路女，原來有原因嘅。就因為佢諗起自己個女。咁唔係無端端喎啲嘢，咁因為佢好正義，所以要救個細路女人。bullshit。即係唔緊唔係啦，咁其實啲戲呢有好多時佢又會有啲交代，又唔係好複雜，係咪有時一兩句對白一兩個 shot， 咁咪已經話咗俾你聽佢個行動動機咋嘛，其實唔難去交代嘅。咁我當然啦，呢套戲如果你話佢係別有嘅另外嘅設計，佢係想你去自己設定嘅，咁呢個係玩得好大囉。即係如果你喺一套戲裏面咁，喔，我明啦，呢套其實是一套 RPG 嚟嘅，你可以自己代入任何嘅嘢，係咪？ 嗯， 係啦，即係如果你自己啲女自己有偷食嘅，咁你咪自己咪代入自己囉，係咪？ 嗯， 係啦，即係你可以任何人生嘅嘢可以代入佢㗎嘛，如果咁講啫，係咪？咁但如果咁呢，你一般观众真係代入唔到㗎囉，係好正常。 比较难啲嘅係真係比较难。 係呀，因为你代入角色係需要引导㗎。 嗯。 唔係无端端，其实是一个 programming 嘅过程嚟㗎，你代入角色。即包括个男女主角最好係靚仔靚女，呢个其中一个即做法，亦都係最普及嘅做法嚟㗎。 嗯。 因为冇人想代入一个丑男同丑女。咁当然有时会特别处理，即好似呢个亡灵水。是咪是一隻怪物，咁個女作亦唔靚。咁有時係會專登做相反。咁但係一般你如果下下亂咁做相反就賴嘢㗎嘛。即係你係好高你先可以，即係有時成日有啲人講呢咩破釜沉舟。喂大佬啊，呢個係一個非必要唔用嘅一個戰術嚟㗎。你日日都破釜沉舟，你死咗好耐啦。係。 嗯。 係咪是吧，即那個是喂你是不是講的是一些平常的就你要這麼做。那所以變成當然那這個導演其實都是高的，那 expecting 啊導演怎麼會低，不過意思就是可能我們低啊，即是變成就不是好 get along 到他這個今次這個處理的確是也都一般觀眾也都應該 follow 不到。那真的可能呢，除非你有那個原著小說那麼厲害的一個保元啊。 你打咗个底先，有个小说系啊，咁你就会 或者你睇翻转头都或者得嘅，你当保元系啊，即系但我谂睇完套戏嘅人都几难去睇翻本书啦，应该 几难拎翻起本书啦， 因为真系睇完套戏真系觉得唔好睇啊嘛，系啦系啦系咯，咁你调转，你梗系睇完本书好睇，你好想睇下即系用真人用点样实现， 另外一个人点样演绎呢个 系啦，呢、這个故事点样演绎系啦， 其实你喺我心目之中嘅演绎都唔系呢个导演呢个演绎嚟嘅，可能咁，但系我睇下佢，我觉得。佢咁樣嘅表現亦都 係可以去大家困下， 唔錯喎。 咩，其實根本就係一個思想嘅較量嚟㗎嘛，你其實呢個係。 所以我就覺得有趣嘅，我亦都冇黑眼瞓，我真係做詹姆斯，我睇咗兩次。 其實可能呢係等於參加咗一個設計嘅比賽呢，大家同一個課題上，我又係呢個課題，大家都係呢個課題嘅啫。我就整咗堆嘢出嚟啦。喂，我睇下人其他參賽者又整啲咩出嚟。喂，咁我梗係好有興趣㗎。係咪先，咁我成個過程我自己經歷咗一次，嗰個難度喺邊度好清楚。嘩，好嘢喎，呢個人真係贏我都覺得係合理啊，佢真係係啊，即係嘩佢咁樣諗到，嘩真係我都輸得底咁，即係嗰啲咁囉。咁但係因為我完全自己冇經歷過呢個過程，我只不過去睇人哋比賽。喂，咁又好難領略到喎，有時真係。 因為我喺三日裏面套戲我睇咗兩次嘅，其實係。 係。是啊，我見啲書迷佢哋傾咗好多嘢出嚟㗎，係啊。 我 好 鍾意㗎，所以我係鍾意本個套戲㗎。 嗯。 係啊係啊，所以可能真係睇個書嘅。 咁可能呢個變咗好 fans 向啊，呢套戲㗎咁。 有機會啊，有機會真係書迷向㗎。 係啊，直情佢完全啊，最弊係唔係講話 即係你平時嗰啲用名著拍嘅，咁都有機會有啲人冇睇過，但係都會鍾意套戲㗎嘛。即係佢起碼佢會諗住招攬埋㗎嘛。但係呢套戲佢係完全冇囉。 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套戲你可以話真係放棄咗商業呢部分嘅， 都真係比較奇特。 喂，但係你話想攞獎咩？但係 又 係啊，又 未 到喎，係喎， 又未到 喎，諗住攞獎喎，佢完全冇向啲奧斯卡嗰啲評判招手喎。呢套戲都唔係講左交嘢嘅，唔應該都唔會啦。佢都會唔會提名都唔知啦，直情。 係咯，個思想。 佢真係想拍一套佢即係佢自己睇完呢本書嘅一個演繹。系咯系咯，咁就做翻俾一班 本书嘅读书报告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俾翻另一班都系有呢本书嘅人，就大家好津津乐道咁去即系围内倾咁样嘅感觉嚟嘅。 嗯， 系啊，即系大家 friend 坐埋一齐倾偈。 咁所以你摆喺戏院做咧，都可以话奶硬咁就系啊。 奶硬噶啦，真系奶硬噶啦。 系咯，以票房冇可能会即系会高嘅。 嗯， 咪即系同我哋个节目个定位一样啫嘛，我哋做俾河内人听嘅， 系咯， 唔系做俾一般观众啊嘛， 系 fans 向啊都系， 咩 fans 唔系啊 ，fans 都仲多啲啊，系同业啊， 系同业向，业界啊，业界聚会，业界， 唉，大佬系啊，喂，大家而家剧本点写咁嗰啲啊，大佬，嗱嗱，当然即系我讲即系比喻嚟咧，即系其实有少少，佢都唔系 aim 一个。大眾市場咁冇辦法啦，係啦，咁又係即係大家可能冇睇過書嘅朋友咧，即係未必領略得到呢套戲，的確係明嘅正常嘅，包括我領略唔到，係因為我冇睇過本書，係啦，但我滅望嗰本書嘅設計嗰樣嘢咧，我都覺得係有趣嘅，即係成嗰啲插圖，我已經覺得係有趣，係 有趣㗎，其實 即係佢點樣好科學咁嘅嘗試去探究呢一個神秘嘅即係一個 area。系，咁嗰啲嘢系好哲 学性嘅书， 好哲学性嘅，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都要自己理解嘅，其实好多嘢 系。系啊，冇错，所以呢套真系唔得啊！即系如果唔系，即系我意思唔得，唔系话渣，即系意思即系我哋一般嘅。 拍得好靓，我觉得佢拍得好靓。 即系从一般人入去为咗即系娱乐呢个角度咧，就唔得啊！ 你谂住买包爆谷入去睇， 唔得，连 Q time 都唔得啊！唔得，系啊，真系唔好咁谂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呢套嘢系超级用脑，仲要唔该睇埋本书就好入嚟。 最好啦，其实最好啦。 唔系一定要啊，我成觉得唔系最好啊，系根本我都搜翻冇听过有边个咧系冇睇过本书而系 O K 套戏嘅，真系系， 我一睇都 真系噶，所以觉得 O K 嗰啲人系真系佢哋真系睇过本书噶，最少睇过噶。 真系好大差别噶。 唔系，因为佢搞嗰个Google 嘅 talk 噶导演。我有貼過去群組㗎，成個係啊，有過程㗎。咁嗰啲人咪，哇！佢哋問好多嘢喎，傾好多嘢，佢哋好 enjoy 喎。 好交流咯，會 係。係啊。咁可能喺曬度㗎啦，講話好嗰班人已經。在場嗰幾廿友係啦，可能咁。 我唔知香港有幾多個人睇過呢？ 不過佢但係好奇怪，好似喺啲爛番茄同 IMDB 又唔低喎啲分。 佢高分㗎 ，IMDB 都 係咯。 貼住高分， 所以真係唔代表任何嘢啊！呢啲嚇，即係你如果我從一般觀眾嘅角度呢套戲，我唔會介紹，即係一般觀眾睇啦，真係唔敢係啦。 係啦， 娛樂角度呢套唔得嘅。 但係如果你睇過原著嘅，我好推薦你睇。 其實嗰個已經唔係娛樂嚟㗎，嗰個已經係一個思想遊戲啊。 嗯， 係啦。即係如果你睇過原著嘅，我真係好推薦你再睇埋套電影。 係啦。如果有睇過書嘅朋友係。 系啦，要嘅要。 冇睇過原著嘅朋友咧，我唔敢。系啊， 你可以慳翻都得嘅，其實。 不過咁講，佢就 Netflix 嘅啫。咁而家 Netflix 得亦都網上一睇。咁大家首先大家可以試下聽完我哋，你都係挑戰下自己個第一就忍耐力啦。 或者你都中意都得唔頂嘅，其實你可能會。 即係如果你大家又覺得套 sofa 都舊舊地想換過咧。 系， 系，即係唔一時唔覺意介，哎，記錯唔係戲院嚟添呢度，咁大家亦都可以一試嘅。即係如果對一般忍耐力嘅觀眾，如果連 Ex Machina 同 The Moon 都頂唔順嘅朋友，就應該 唔好睇啦。你都唔可能睇。 係啦，冇錯啦，真係唔得噶啦，係啦。咁啊，睇翻。 如果你係讀美術嘅，我都推薦你睇嘅，其實，因為佢裡面 哦，咁就係好靚嘅。 你有啲叫臨尾咯，臨尾 啊，攝影啊嗰啲都啱嘅，係啊。 美術同攝影好靚嘅，佢 係。係啦，係冇錯。咁你呢個又真係靚嘅。 係啦。嗯， 咁啊，但系啲音乐啊，两边咪啵啵啵声咁咯，成日喺度，系咯， 系啦，佢还原嗰个 禁區 X， 我覺得都同我想象之中嘅都接近嘅。 即都係好似個大番眼鋪咁嘅。 係啦係啦，我想象都係咁，因為靚同埋詭異嘅混合啊，我覺得呢、 這個即係都係仙境啊，定係地獄？係啦， 靚同埋靚同埋一個恐怖、一個詭異嘅地方嘅混合體啊。 因為你講過話佢唔同嘅人描述出嚟唔同噶嘛，你話有啲人覺得好似係天堂。 係啊係啊係啊，本書都係咁講嘅。 但有啲人就覺得係好可怕咁樣噶嘛。係 好可怕嘅，佢都做到呢個效果。 咁到底係佢真係係唔同人有唔同感受啊？定係啲人黐鬼咗線咁樣入對已經唔係見緊同一樣嘢啊？定咩？都唔知。 每一次出翻嚟都唔知係嗰個人。 系，亦都唔知系咪嗰個人，咁所以其實好迷嘅成件事，的確係咯。咁可能個戲根本就唔能夠表達得到㗎啦。老實講，我覺得係，即係佢只係單一個面鏡，佢用咗佢嘅解釋咁去演繹咗一次啫。咁其實呢本書可能有100個、1000個或者唔係幾多個人有幾多個唔同嘅演繹嘅。 係 咯係咯，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如果 尤其是你淨係睇第一部。系啦，即系如果你睇晒三部嘅，佢可能 又可能又有唔同，系啦系啦。 但系好似我咁，同埋个导演咁，都净系睇咗第一部嘅，可能就真系大家嘅理解都会有差异。 系 啦， 明白。即系最少个演员都唔会揾白人咯。 系。系咯系咯，因为原来佢后期先至讲翻嗰个唔系白人嚟嘅，个导演都唔知嘅，其实自己都系咯。 系啦系啦，就冇话佢话冇 white wash 噶，根本睇嗰阵第一本书冇。 因为佢自己都唔知，因为都冇讲过佢哋咩人。 系啦系啦，唔知第二定第三本，第二本又先提翻佢哋个 轮廓， 其实都系啲亚洲人或者系啲即系嗰啲咩印第安人啊，即系总之系有色人种嚟嘅，系啦，即系唔系 Latin Formen 嚟嘅嗰个其实系啦。 系啦， 咁你一系就话黑妹嚟啦，一系就中国妹嚟啦，系咪？一系就即系或者搵个唔知啦，即系总之就一定唔系白妹，系啦。原来 系 咁， 系啦， 系啦，咁呢啲都冇喺套戏度见到啦，因为冇牵涉到呢啲剧情啊。咁你派啲兔仔入去，即系搜查嗰度，即系初头嗰啲又冇啦，冇咗嗰个。 冇嘅，冇讲嘅，冇讲嘅。 冇啦，系啦。 系啦。同埋话个入口其实净系得一个入口，佢都冇提。 哦，冇，佢店行店入嘅呢度好似。 入去啫。 系啦。 同埋入 去 都有到去 keep 翻嘅，就系佢入咗去过咗几日，佢哋以为过咗几日，其实过咗好耐。嗰度系原著都有嘅，其实。 系。 佢哋 唔使食嘢啊。 嘅记忆嘅。有食嘢，佢哋唔记得食个嘢都唔记得啊，系。 哦。 因为佢哋会发现啲食物系少咗啊嘛，其实都，但系佢哋唔记得嘅。 哦。 即系神帝系过咗咁耐嘅，即系佢个佢唔系时间咧，时空唔同。哦，但系佢自己模糊咗咁解。 佢自己唔知嘅，其实系。 哦，明白，明白。 即系佢影响埋佢个意识记忆咁好多嘢啦。 嗯， 系啦。 总之佢不断改写一啲嘢咁啦，类似吓。 系咯系咯，即系 DNA 又 诶。其实冇啊，佢都冇话 DNA， 可能系时空都唔顶我，你点知啫？ 可能佢因為佢自寫任何嘢， 唔係啊，佢呢度講啫，但我意思佢書佢冇講噶嘛，即係可能其實嗰一個時空嘅空間都唔定 嘅。佢冇著，係 啊 係 啊係啊，佢都冇講係 DNA 嘅， 關事 冇講嘅， 係啦， 冇提呢樣嘢。 冇，即係佢就係冇啊，乜都冇講嘛，你可以隨意去諗咯。 所以佢可以任意創造佢自己嘅故事都得。 咁呢度就用咗一個 DNA 嚟去做咗個解釋。 解釋 咁而我講過啦，我個感覺就係其實佢係一個新伊甸園咯。 系，佢呢度都有咁嘅感覺嘅，因為佢嗰個世界啊，或者佢哋出翻嚟一男一女，佢都有想咁樣表達嘅，其實 係。唔係，即係我就覺得係咪其實上一次都係有一嚿咁嘅跌落嚟，而創咗我哋呢個世界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都有。 即係我係咁睇啦，係咯，我睇完覺得佢咪有個，即係我都係我咁演繹，咁我咁理解啫，係啦。 即係我哋幾個人其實都已經演繹咗。 係啊，有幾個唔同嘅理解啦。 咁你話何況咁多嘅觀眾啦，其實係即係 哦，冇，其他啲觀眾冇理解，哇散場啊，哇走啦，哇！我見其他人就係咁啊，哇急急腳啊，大佬，哇終於做完啦，大佬啊，系咯，是是真系见啲人辗转反侧，哇，好似生痔疮咁噶，有啲成个累咗喺度，佢更加唔好讲啦，你瞓咗啦，即系唔系，真系以入场观察系一般人顶唔顺，真嘅，即系尤其是你喺戏院睇嘅时候，系。 系， 即系如果你中意嘅人咧，开戏院睇你会加倍嘅。 我反而就好。 但你唔中意睇嘅人咧，你戏院系加倍受苦。 可能系啊，真系。 系啊，即虽然都未去到《鼠神同行》咁大镬，吓。 嗯。 系，即对我嚟讲，《鼠神同行》系我去咗地狱受咗10殿刑噶嘛，大佬就救命啊，大佬。 系啊，咁呢套未至于嘅，佢系个气氛就诶闷啲，系啦。咁、 嗯、 咁，但系你话系咪闷到我会瞓咗咧？又未去到嘅，系咯。不过我真系唔敢介绍啲人睇咯，就系、是、呢个真嘅，我真系唔够胆呢套，真系唔够胆，系啦，系啦，又压上屋企人呢、這个真系冇乜意思。吓咩啊咩啊？ 诶，呢个唔推荐人哋睇啊。 系 我哋嘅共识嚟，应 该咁啊，唔知咁分分个讲法就系、是，如果中意书嘅朋友就可以睇啊嘛。咁呢个 要一定要睇啫嘛，如果你中意本书系一定要睇啫嘛。 咁呢个我哋唔会知道啊嘛，因为我哋冇睇过啊嘛。 系啦系啦 系啦，总之一般人就唔好啦。唉，我真系觉得系啦。咁但系你自己挑战下自己啦，系啦系啦， 系啦， 唔好挑战我哋啊，冇 point 噶，你挑战你自己啦，系啦。咁你睇完你都覺得喂唔係喎，我覺得好好睇喎，咁唉咁你高班咯，我哋低班咯 嘅。 唔同嘅嘢嘅。我哋文盲嚟噶嘛？啊，記唔記得啊？我哋乜都唔識嘅，係 OK。咁如果有人睇完係中意，咁其實 good 嘅，係咯係咯。咁大家 可以寫翻群組話你感受。 冇錯啦，即係你都可以一試一睇嘅。冇 啊， 就係冇人交流嘅，呢下先。 我都好想睇下人哋睇完之後係點。 系啊，你睇完都可以写翻个读书报告。 你中意唔中意，或者中咪仲要唔系就系中唔中意？中意啲乜？唔中意啲乜？写清楚啲。 你可以，我都想知下人哋点谂，其实系啦。 即系你纯粹系 letter appointment 影埋又得，系嘛？咁呢度依然佢成套戏动晒喺度，不当然就已经唔系再系以前联考啦，系咪？因为而家佢之前几套戏佢都唔系再做啲细路女噶啦，系都系呢个女人咁系啦。咁你话哦，你纯粹支持佢演出就得噶，好可以啊。 嗯 系咯，你纯粹支持科幻片系嘛？喂，咁呢套其实系高噶喎，讲真。 嗯， 系啊，系咯，即系初初谂住系即系咩话？上次咩 Arrival 咁，原来佢都唔止嘅。 佢系劲过 Arrival 添啊，其实。 劲过系咯，不过即系一般，即系我哋就系凡夫俗子就真系，唔系即系可能真系冇得一本书啦 ，Mindy 系咁啦。 系呢个，我觉得反而系最大嘅分别添啊， 系啦，好。好，咁交翻俾大家自己去判断啦，中唔中意系个人嘅啫，系啦系啦，再讲多次，唔系一个冇一个客观嘅标准嘅，即系一百个人嘅，一百人个感受可能完全唔同都得，系啦系啦， 尤其 是 呢 一出， 系啦系， 咩通常艺术品嘅先系咁嘅， 嗯， 商品就统一啲噶嘛，艺术品咪就个睇完有唔同感受咯， 系， 咁可能呢个你就系呢个就真系个艺术品啦，其实。咁我諗唔係好多人睇完畢加索幅畫，畫得真係好，咁有幾多人呢？係咪十個十一個都話嘩畫咩呀大佬，係咪啊，四個頭十隻眼嘅一個人有妖怪嚟㗎，咁即係嗰啲呢啲人多啊，識唔識玩嘢呀呢條友畢加思索，係咪好多呢啲人㗎。呢啲人都做得藝術家係囉，你未聽過咩？ 嗯， 系咯，画得好屎啫嘛，毕加索系咯，梵高唔识画嘢啊，大佬就成系咪？系咯 ，short 嘅条友系咯，系嘛？ 嗯， 系咯，咁大家睇 ，OK， 自己去亲自睇下，咁啊，睇下大家挨到几耐都好啊。 嗯， 即系唔好话好唔好睇啊，呢套你挨到几多分钟咧？ 嗯 嗯， 即已经系一个比拼嚟噶啦，系啦。 嗯， 即系挨到几耐，你第一次恰着啊？ 系 咯。嗯，同埋你發覺醒翻咧，咦？點解我成個梳化戒爛曬嘅？咁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過。 哦，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記得收埋曬啲教紙啊、戒刀先好睇呢套戲喎。記得 ，OK。唔係你想自己整爛曬啲梳化，你自己都唔知嘅。好， 嗯， 就咁。 好， 係咪？咁筆打仲有補充冇？冇，係 OK。 冇， 有冇？ 有咩睇法？仲有冇睇法？ 冇，冇，好。好啦，咁希望下個禮拜等阿筆打又即係如果啊，應該睇到《漢戰太平洋》啊。系咪？ 冇错，睇到， 好期待啦， 系咪？好嘅，好嘅，咁同大家等下，不打再讲啦，系啊。咪新年都有机会睇到嘅，系嘛？应该都 好。嗯。 诶，睇下点啊？ 睇下点啊？系尽量，我哋可以早啲讲嘅。如果睇到嘅话， 系 冇错。 好啦，咁啊，唔该晒。 唔该晒。